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4K 超高清频道、CGTN 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直播。 福茂倒计时， 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即将开幕。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服贸会的如期举办彰显了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决心，体现了我国支持全球抗疫合作、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大国担当。本届服贸会的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均超过上届水平，越来越多的全球品牌追逐中国市场机遇。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服贸会已然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之一。而今年的服贸会不但展会规模进一步拓展，国际化水平更有了显著的提升。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进柏介绍， 2021年的服贸会，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余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比上届增加了5个国家，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均超过上届的水平，吸引了更多的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及驻华机构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国际参与度进一步提升，服贸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本届服贸会，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携手7个德国联邦州的经济促进机构，共同代表德国首次在服贸会设立德国国家展团。7个联邦州都拥有自己的展台。德国莱法州驻中国经济代表处首席代表邹斌表示，此次参加服贸会就是想加强莱法州与中国，特别是福建省之间的经贸和投资，推动该州更多的中小企业进驻中国市场。 其实我们是被这次服贸会的这个主题所吸引，这个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这个呢其实是和我们莱法州的这个优势产业和创新战略是非常的契合。我们真的是想通过这次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呢，特别是推动在数字化、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中德方面的合作，更多的莱法州的企业了解中国的在这个领域的这个市场。 银牛微电子是一家以色列的芯片设计公司，它的全球销售副总裁 Johnson 说，就是想通过参加服贸会让他们的产品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 通过这次服贸会，希望能推广银牛微电子的技术应用在无人机、机器人、 AI 领域更多的中国市场。 今年9月23号农历秋分，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将如期到来。据介绍，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突出惠农惠农特点。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突出惠农惠农的特点。 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不强，是衡量丰收节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今年丰收节着眼农民群众需求，将推动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举措，开展义诊活动周、民法和乡村振兴法普法宣传等活动，让农业农村农民真正得实惠。 农耕文明是丰收节深入人心、扎根城乡的底蕴底气所在。马友祥表示，今年丰收节期间，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今年的丰收节将继续融合农耕文化，聚焦农时农事，充分展示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展农民歌会、乡村摄影书画、丰收诗歌朗诵以及古村落里的丰收中国等文化气息浓厚的活动，让丰收节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文化韵味。 此外，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科强调，丰收节既要丰收也要增收，一系列产销对接促消费活动也将在丰收节期间举行。 消费季期间，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展示展销、直播带货、专场推介等各类营销促销互动，让农产品走出大山，出村进城， 走进寻常百姓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发放消费券、打折让利、流量倾斜等方式，吸引广大城乡居民购物过节。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印发的《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今天起实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双减和五项管理是今年督导一号工程。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英介绍，今年教育部将双减，也就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和五项管理，也就是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制管理，作为督导一号工程，将此纳入责任督学日常督导，组织国家督学开展交叉检查，并建立重点事项半月通报制度。 五至七月，各地共组织责任督学27.5万人次，到24.8万所学校开展督导，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五至六月，组织了16个督察组，对30个省和兵团进行了实地督查，基本掌握了各地动态。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将直接曝光并启动问责程序。 培训机构违规如何被问责？田祖英回应，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招生入学、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存在办学行为不规范或者出现严重违规的，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违规行为、侵害师生合法权益等行为，都属于问责范畴。 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含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如依据法律规定应予行政处罚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视违法情形依法给予警告，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止招生，撤销办学资格及吊销办学许可证等等。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022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6758.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良好，虽然今年我国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局部地区出现较重灾情，但从全国来看，农业灾情总体偏轻，今年秋粮丰收的基本面仍然较好。 从今天中午12点起，为期4个月的中国黄渤海休渔期结束，黄渤海渔区渔船秋汛出海捕鱼开始。我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27年。 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将遴选5个试点城市有序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公安部从今天起进一步扩大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推行范围，北京、重庆等28个城市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开始推广实施。 今天是全国中小学集中开学的第一天，各地学校为迎接孩子们做了精心准备，妥善安排，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校园新学期新篇章。 铁路12306网站进行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今天正式上线运行，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更多便利。同时12306手机 APP 适老化及无障碍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准备，将于9月上旬上线运行。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公安部、河南省监委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周孟波昨天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今天上午在韩国仁川市举行，中韩双方明天将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烈士遗骸交接仪式。总台记者李大杰、薛冰、袁蒙婷报道。 今天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在设于韩国仁川某部队的一处室内场所进行。记者李大杰从现场了解到，这一次韩方将向中方移交109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以及1226件遗物。 根据了解呢，此次移交的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发掘自2019年至2020年，其中呢有98名烈士遗骸发掘自朝韩非军事区内的箭头高地，其余发掘地点呢还包括了朝韩交界的京畿道连川郡、江原道的洪川等地。事实上呢，这也将是自2014年以来中韩双方连续第八次开展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交接工作。此前呢，已经有716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返回祖国。 据了解，这次接烈士遗骸遗物回家的专机是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从2015年开始，空军航空兵某师已经连续七年执行赴韩国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团长徐延军告诉记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机组成员从接到任务开始便充分细致的准备。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从任务准备、飞行方法、出境事宜、礼仪外交等具体事项进行了反复的准备和推演，特别是针对复杂天气条件下的飞行，我们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准备研究，确保飞机能够状态平稳，准时到达，让志愿军烈士安全的平稳回到家。 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已经启动。据退役军人事务部包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进先介绍，今年的迎回和安葬工作选在了9月2号和3号，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时间确定在9月初，目的是在新学期开学之际，通过迎接在韩志愿军英雄烈士归国，大力弘扬英烈精神，使广大青少年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课能充分学习了解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深刻认识我国和平稳定环境的来之不易，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27个成员国内政和司法部长8月31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阿富汗难民等问题。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边境保护，防止2015年难民危机重演，但成员国未就安置阿富汗难民达成共同立场。 美国海军一架骑士鹰直升机8月31号下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附近海域坠毁。据美国海军的消息，这架直升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起飞，在执行常规飞行任务时坠海。目前有一人获救，五人失踪。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玉磊、杨宁、刘宇华，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l right.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Running away with me can't be wrong. Here's another simple tune, just sing along. Do, do, do, do. Do, do, do, do.